厮守，只要偶尔深夜想起有你，没有一丝微微的酒意，一生把你放在梦里头，尽管就要和你从此分手，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，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。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心恋来自于徐小凤，这首歌讲述了美好的暗恋过程，想偷偷看她就像在浏览一幅画，用带着幽默的方式讲述了一个让大家开心的故事。而熟悉的旋律再度响起，爱你在心口难开，由一封填词，原唱是香港50-60年代的歌手江玲，而凤飞飞于1981年重新的诠释词曲，也因此成为了传世的经典。 什么？哦，爱你在心口难开。

常在心里问何日报，亲恩应该报，无法为亲旁轻弹曲韵梦中送，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，遥路远的海是我心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将逼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，

时候，哦，抬头微笑，知道不知道？